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沙发上，新建笑着点点头，漫不经心的接口：“ 那你还记不记得，被害人的老婆叫冯玉莲，是您现在住的这栋房子的房产经纪？” 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傅之跟季兰都愣了一下。 常威在唐大庆这个案子进入诉讼程序之后，账户有一笔高达25万的存入记录，转账的账户是一家装修公司，同时也就是冯玉莲公司同期开发的一个项目的室内装修合作公司。 新建拿出一叠文件放在了季兰面前。 您觉得这是巧合吗？ 这些资料连傅志都是第一次看见，他诧异地看着季兰变得有些僵硬的脸色。新建也没催，只是端起茶也喝了一口，点点头：“ 这茶真不错。” 办公室的气氛变得有点尴尬，季兰一时半会儿没什么动作，新建就不急不缓地喝茶。傅志皱眉回想了一会儿，新建到底是什么时候弄到的这些材料，但是完全没有任何头绪。一直到新建这杯茶喝下去一小半了，季兰才很轻地开口：“ 房子当时是我爱人买的，手续什么的我不清楚，常威的情况我更不了解，如果你们有怀疑可以直接立案。”“ 已经立案了。” 新建说完放下茶杯站起来：“ 就是如果有需要还得请您配合一下。”“ 那是当然，下次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 下次还是请您过去吧，正式做一份笔录。” 傅志差点就要笑出来了，他看着新建的表情，再对比一下季兰的态度，觉得自己心里那股又烦躁又愤怒还带点幸灾乐祸的情绪真的是很难说清楚。早就知道新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每一次都不意外，却每一次都觉得超乎预计。他就站在监察局副局长的办公室里面，要求对面季兰去检察院做笔录，一直等到对方点头了他才走人。出监察局大门的时候，傅志忍不住笑了一下：“ 幸亏你现在到高检了，不然处长大概一口血都要喷出来了。” 他甚至能想得到老处长拍着桌子怒吼新建找死的画面。果然之前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新建这个人大概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什么叫怕。走在他旁边的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扬起了嘴角。 常威想找人保他没那么容易。 其实如果不是最后他提起季兰的名字，新建未必会花这么多力气去查。几年前的案子想取证并没有那么容易，如果不是最后找到了转账的记录，从而把相关的人都联系起来，他也查不出季兰这一块。 哎，这次欠庄一伟的人情可欠大了。 傅志看着新建一贯得意的笑容，敛了敛视线，不自觉的嘴角也扬了下。或许有些人本来就是要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无论是以前的处长还是现在高检里的检察长，其实每个人都很清楚新建一定会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却都适时的在这时候保持了沉默。风险与结果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东西，也可能只有新建这样的人才真的能改变一些东西，或者说动摇一些东西。世界不可能靠着一个人去颠覆，但是起码有些结果是人为可以去左右的。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傅志觉得心口的地方很满，但是整个人却很空。他已经分不清楚对新建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感情占的比重更大一些，只是想着如果这条路可以一直走下去就好了，别有尽头。新建去找季兰的这件事很快就成为了一个话题。调查员在找到他的时候， 看他的表情像是在看什么怪物。 我真不知道是说你胆子太大还是脑子太蠢，这个时候还搞这么大的麻烦，你还真是不嫌事儿多。 一句话奠定了从那天之后新建的生活节奏，原本只是例行公事的问讯变成了一天几次的精神折磨，时间上也比以前长了不少。话还是那套，翻来覆去的说，目的只是为了不让新建太轻省。从他家里的情况调查到了现在的个人生活，就连复制都没有办法摆脱干系。 新建刚调来不久，你也被高检记调，只是巧合？ 面对这种问题，复制眉角轻轻扬了一下。 这连巧合都不算，戒掉的原因你该问检察长，我不清楚。 你以前在跟新建合作办案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与非法团体或者涉案人员有过密切的来往？ 没有。 他有过自己去找涉案人的情况吗？ 没有。 他…… 你们现在正式立案了吗？ 还没有。 调查员似乎也很意外他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句话，愣了一下，然后假意的咳嗽了一声。 就算立案也是由你们检察部门立，我们只是起到一个监督审查的作用。 他话还没有说完，复制直接站起来。 没正式立案就别浪费我时间了， 招呼都懒得打，甩门就走。横竖他也不是高检的人，这一摊子的事等到一个月之后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看见那帮监察调查员的嘴脸，他就浑身难受，多待一分钟都别扭。新建后来听到别人转述的时候，在对方形容到复制谁都不放在眼里时，忍不住笑了笑，却没有发表意见。他去找季兰摊牌，早就料到了会有这种局面，只是他现在猜不透高检这边的态度，既没有停止他手上的案子，但是也不阻止监察局现在搞了这么多事，似乎就是一个放任旁观的态度。常威的批捕一直没有下，新建几次去找都答复还在审查，倒是庄一伟那边有了点新的进展。鉴于后来他亲自给庄一伟和钱真打了通电话，让他们有情况直接跟他说，不要再牵扯上一堆其他的人，后来复制也就没有再接到庄一伟的电话，有什么事都是跟新建直接联系。 黄彤抓到了，他说关于对你的骚扰电话是一个人在网上给他发布的任务，钱也是从网上转到他游戏卡上。 这年头法盲到处都是，以为打几个电话没什么关系，给钱什么都敢做。 就这样？ 现在怀疑可能是你以前经手的什么案子，被害人或者嫌疑人的家属不满，所以准备报复。你自己到底有数没有？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查这种案子最麻烦，嫌疑人能列满一张 A4 纸，特别是新建这种的。作为当事人，新建也一点都不客气。 我得罪过的大概有一卷卫生纸吧，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操，你是真的不怕死是吧？ 你见过不怕死的吗？ 新建笑了，不过语气里满是嘲讽。 我长这么大了还没见过真正不怕死的，临到头了都想活着。但是现在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是你们人民警察的职责，你老来问我管屁用啊。 就你这张嘴，有人要你倒霉一点都不奇怪。 身无所好，就这么点追求。 新界说完挑了下眉，那边庄一伟懒得在自己找不痛快，干脆利索地挂了线。旁边钱真看着他阴沉的脸色，好奇地凑过来。 怎么又被新建挤兑了？ 再这么下去我怕我自己先忍不住想揍他一顿。 千真眼睛一亮。 行啊，哪天套上麻袋咱俩一起。 你干嘛这么激动啊？ 你不觉得他长得就特别欠揍吗？ 一脸的跃跃欲试，千真永远忘不了他第一次看见新建时候对方给他留下的印象。闻言庄一伟笑开，点点头，一脸的苟同。不过无论其他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新建对于常威这件事都很坚持。批捕一直不批，他干脆找到了检察长，几次下来明显这案子想拖也没得拖了。然后季兰给他打了一通电话。 没什么，就是问一问你们常威那个案子办理的怎么样了。